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9月3日，昨日没有新增确诊个案，过去一个月以来首次。 警方拘12人，涉嫌串谋律师楼盗取物业业权，作贷款或出售。 政府称消费券秘书处未来2个周六朝九晚六提供服务。 美国纽约市及新泽西州受暴雨影响进入紧急状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9月3日的是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看的各位观众听众早晨。你睇紧的是千禧年代，我是萧乐文。昨日同大家都讲到，因为有啲市民本应是9月1号就会攞到他哋的第一期电子消费券，通常就是涉及他哋可能是之前是书面登记，或者是第二轮那段时间才做电子登记的一些市民。但就话可能是涉及一些填错资料或者填漏资料的情况，令到他哋有一些未能够成功领取到电子消费券。咁见到政府都话延长一个俾他哋补交资料的期限，做一个重新的登记，咁期限就去到今个月中嘅。政府就话啦，有大概90,000份嘅登记啦，因为登记人系唔合乎资格啦，被拒啦。另外大概就50,000份嘅登记咧，因为唔同原因啊，好似一啲重复登记啊、资料唔齐全等等咧，所以系唔能够系进一步处理嘅。所以秘书处咧而家都话啦，系加咗人手，加开咗一啲嘅接待柜位喺秘书处嗰度咧，希望可以尽快加快去处理嘅。咁啊，见到仍然有一啲嘅市民，尤其是一啲长者咧，寻日就去到喺旺角始创中心咧嘅消费券秘书处嗰度咧，系排队，就系想即系查询了解一下个情况嘅。寻日就话咧，朝早已经有超过8名嘅市民喺度排队啦，去到中午一度系去到几百人喺度排嘅。对于消费券成个领取情况，你点睇咧？我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18723111。会唔会有啲都系用咗书面登记啊嘅朋友去登记，你又顺唔顺利攞到呢个电子消费券呢？寻日就讲到啦，话喺消费券秘书处呢度都有啲人排队去查询，会唔会你自己都系一份子呢？讲下你睇法18723111。另外打针方面啊，见到除咗疫苗接种中心之外咧，有外展接种服务咧，寻日都去到区入边一啲商场，好似就喺啲乐富广场嗰度咧，系提供一个嘅疫苗接种服务啊。寻日就系打伏必泰嘅，而且咧商场打针之后咧，亦都有米送啊。反应都话是良好，见到话嗰啲即日筹咧就半个钟头内就派晒啦，咁就话380人可以即场做到接种，另外都要派专车接咗咧100个长者去接种中心嗰度打针，似乎都几受欢迎啊！喺商场呢一类系落区做一啲嘅接种服务，你又点睇18723111？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咧，头先两个情况，一啲涉及到消费券啦，同埋一啲打针落区嘅情况，有社区组织协会干事连伟桥，早晨。 早晨，小乐文。 早晨，连伟桥。不如我哋先讲咗消费券先啦，因为涉及到本应9月1日可以攞到第一期嗰啲嘅朋友，有好唔少都系啲长者嚟嘅，因为佢哋好多时候都要填书面登记。我想知道你系咪嗰阵都有协助啲长者有填下表啊，去攞呢个电子消费券？而家有冇又收到一啲相关嘅意见反映或者投诉话攞唔到嘅情况咧？ 其实都有啊，因为之前消费券登记嗰段时间，我哋都帮好多基层长者去申请嘅，咁所以到而家其实都有啲话填错咗啊，或者佢自己填嘅时候有啲资料有问题啊，咁都而家要搵我哋求助。咁有啲仲惨过，即系而家排紧队咧，就系可能佢寄咗，咁但系又唔知点解收唔到，唔知系咪寄失咗，咁结果咧就连记录都冇，咁变咗。而家就即系唔知攞唔攞得翻嗰啲消费券啊？ 呢个记录都冇就当佢冇申请过，因为自理冇申请过就冇得好似话补交资料嘅方式去做一个重新登记嘛。因为当你冇谂住去拎呢笔钱， 系啊系啊。但系当你有咗个期望，即系个个都有，都觉得自己会有嘅时候，原来系冇申请到嘅，咁唔知边度做错咗嘅话，咁其实都好失望咯。 呢啲点跟进咧？又 其实都冇办法噶啦，都即系只能够即系希望可以酌情俾翻。咁但係即係其實成個過程都見到長者係好痛苦咯，因為 即係申請嗰個門檻都幾高，因為嗰張表首先你自己要填啦，要識字啦，咁另外又要有即係譬如影印你身份證啦，咁仲有我見到其實成個申請表其實都唔係好長者友善啊，即係好似個申請表入面嗰啲細字咧，其實就用最細嘅字體印出嚟嘅，咁你好容易就睇漏咗一兩行冇剔到啊咁樣，咁變咗其實即係頭先都聽到話有成50万人都係啲資料有問題嘅。 嗯，佢50万人就话有啲系重复登记嘅，有啲系资料错啊等等啊，就唔同原因咁样啦。但我想知啊，起码政府而家今次都有一啲相应措施，即系譬如话延长去到9月15号啦，有一个可以用书面表格嘅方式重新登记啊，亦都喺办事处个开放时间亦都多啲人手加落去系应付一啲唔同人士嘅查询啊。呢啲系咪都叫回应到即系而家嗰个问题咧？ 但系始终即系而家个申请期或者即系处理嗰啲有问题嘅申请个时间都系好短啊，咁所以咁大量嘅人逼埋咁短时间，其实都系好扰民啦。咁即系希望政策制定嘅时候就唔系而家先至补镬，就系喺谂嘅时候都即系谂下啲长者友善啲嘅方法。其实就唔止今次嘅，即系之前好似譬如有10000蚊嘅登记嘅时候。即係一樣係去登記嘅時候喺全香港嗰啲中國銀行啊，咁大家都係長者都喺度排隊啊，揾人幫手登記啊。咁其實除咗而家話有問題申請之外，喺申請即係接受申請嗰陣時，其實啲長者都好彷徨，即係去邊度揾到人幫手申請咧？即係希望政策制定嘅時候，啲高官都諗一諗，如果你係一個劏房嘅長者，可能。冇屋企人同住嘅，咁到底点申请呢？揾边个帮佢填呢？去边度影印身份证呢？边度揾信封？边度揾邮票呢？ 嗯，你哋而家会，因为而家要交个书面重新登记去始创中心呢一个嘅消费券秘书处嗰度啊嘛，你哋会唔会帮啲长者即系统一咁去即系攞咗委托书，然后去帮佢哋交咁样嘅，又会唔会帮佢做呢啲工作？ 之前申请嘅时候，我哋都已经帮咗好多长者申请噶啦。咁因为始终即系好似头先讲，如果你系譬如唔知点样影印身份证啊，去边度交啊，或者张表唔识填嘅时候。都一定要找人幫手，咁所以其實之前已經幫咗好多去申請，咁另外都有好多申請嘅問題，咁去打嗰條熱線都好多長者去投訴，打極都打唔通啦，咁冇辦法接觸嘅時候就唯有用翻即係真係去門口排隊呢個方法咯。 嗯，因為理論上其實提供一個書面登記應該係想方便啲長者，因為好多時候電子反而可能對長者嚟講仲難啊，未必適用啊咁。咁但係反而即係其實已經係提供咗多一個嘅渠道，希望方便長者。如果下次要再做一啲類似嘅派消費券碼派錢嘅做法嘅時候，係咪都應該繼續提供書面登記呢個方式咧？你自己覺得？ 其實我覺得多個渠道做書面申請梗係好啦，即係除咗電子之外，但係都要再多啲長者友善嘅方法咯。嗱，譬如舉個例，好似會唔會有政府各個部門都協調下？譬如之前郵政局啊、屋邨嘅辦事處啊，或者長者中心都可以幫手申請一啲福利啊，或者10000蚊啊。咁消費券係咪都可以多啲支援點呢？就唔係淨係一係上網，一係就自己填表呢，咁變咗多啲人可以幫到長者去申請啦。咁另外就係即係都要檢討下，譬如有冇啲新嘅方法，譬如會唔會可以有電話嘅認證去登記啦，或者會唔會即係可能透過我哋社會福利網都可以登記呢？因為即係始終而家長者裏面都有70-80%係已經攞緊即係生果金啊，或者各樣社會福利。咁如果透過呢個網絡，係咪已經會慳咗70-80%長者個申請嘅時間呢？咁同埋最後就係、是、即係都要檢討下呢個方式，譬如用消費券嘅又要有啲支付工具啊，又比較複雜，又分期發放啊。咁其實係咪合適呢？因為即係我哋都接觸到啲長者，譬如消費券佢要分期俾嘅，咁如果佢想買啲，譬如我想換部冷氣嘅，咁結果又要自己揞錢，因為第一期得2000蚊啊嘛，咁其實都係好擾民咯。 另外，連偉琪，我就想問啦，因為尋日見到有商場咧，就即係做一啲外展隊嘅打針嘅服務啦，可以咁啊，其中就打完針之後就有有米送嘅咁樣。咁啊，見到呢啲活動，你有冇留意到呢個情況啊？見到長者有冇即係都討論啊，或者佢哋覺得歡唔歡迎呢啲打完針有一啲以食物做獎勵嘅方式咧？ 都有啊，咁其實即係之前除咗話派米之外，仲有一啲抽獎啊，有各樣嘅誘因去即係希望啲長者多啲接種啦、啊。咁但係我哋同翻長者溝通嘅時候，其實就都因為已經個疫苗接種計劃由二月尾到而家都一段長時間啦。咁如果長時間佢哋都係選擇唔打針嘅長者，其實好多都已經有自己好強嘅意見啦。咁變咗你話多啲呢啲誘因啊，或者方便嘅方法有冇幫助？咁一定有嘅。咁但係好難改變到一啲已經有自己諗法嘅長者，即係又唔打決定去打咯。咁始終大家擔心嘅都係身體狀況，咁自己嘅身體狀況係咪適合呢？咁樣咁，所以我覺得真係要解靈貧須係靈人咯，即係由翻去身體嗰邊着手，先至可以改變到啲長者諗法咯。 會唔會有啲長者即係為咗攞呢啲禮物，譬如尤其是食物啦，真係好具體地有一個打完針有一個禮物攞喺手，有個獎勵，對佢哋嚟講都可能身體嘅情況啊，暫時擺埋一邊，會唔會可能有啲咁嘅情況咧？ 都比較少，因為始終即係大家最關心都係自己身體啦，可能會有啲已經想打嘅，或者本來都諗緊即係點樣預約嘅長者，如果有啲方便啲嘅，咁佢可能會喺嗰個途徑度申請，或者喺嗰個途徑度打。但係話原先已經好有諗法，話唔想打嘅長者，會唔會改變到佢心意呢？始終都係要有啲醫療意見啦。咁其實我見到而家都有多咗，譬如有啲醫生啊，可能會外展啊，或者有啲講座啊，去釋除啲疑慮。咁但係始終嗰啲意見就比較廣泛啲，就唔係話個人化嘅意見。即係譬如一個長者佢自己去私家醫生，或者自己做咗啲檢查，有啲個人化睇到佢身體狀況係點，再俾個意見。咁嗰個誘因啊，說服力會大好多咯。 嗯，但整體你歡唔歡迎？譬如多呢啲落區嘅外展隊嘅服務，但係可能減一啲疫苗接種中心嘅服務時間，咁會唔會更加方便長者咧？你覺得咁樣做法 都要多啲途徑嘅，始終接觸長者。咁而家譬如已經開始有少少用社署嘅長者中心啊，或者喺屋邨啊，即係呢啲多長者嘅地方去做解釋啊，或者即係方便啲長者打都係好嘅。咁但係始終我都係諗，覺得要改變一啲即係已經好有諗法嘅長者咯。咁其實會唔會考慮再多啲嘅接觸點？譬如可以資助私家醫生，除咗話打針有個針費之外咧，就會唔會有啲諮詢啊，或者係有啲基本嘅檢查都可以喺私家醫生嗰度資助咗？咁變咗又會多好多接觸點，而且又唔會損害到話可能要刪咗啲疫苗接種中心先夠人手喎，咁樣。 OK， 好啊，唔該曬你，連偉橋，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唔該 你。好，連偉橋咧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嚟嘅。另外講到頭先話喺一啲外展隊提供一啲疫苗接種服務，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啊。有康健國際醫療集團營運總監梁國玲，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梁国玲， 身体健康。 早晨，身体健康系啊。但我想问一下咧，而家呢一类即系落去商场或者区内唔同做嘅呢啲外展服务咧，系咪都系主要都系你哋本身营运开疫苗接种中心嗰啲营办商去做埋嘅？ 其实咧就好多时政府都会知道我哋营运开中心咧，就会肯去行多两步做，所以就问下我哋先。咁但我都相信呢，就我哋见到譬如话有啲医生团体呢，佢哋都会自己走去做一啲讲座，咁就令到呢多啲嘅长者呢係知道疫苗嘅重要性。咁所以基本上我哋越见越多嘅医生呢係肯做呢件事嘅。 嗯，但有冇话接种队基本上都係限住係做开疫苗接种中心，你哋有经验，所以就外展接种队都係搵你哋去帮手，全部都係咪咁样呢？ 暂时都仲系呢个倾向，因为最主要我哋经验多啲，但系随住时间咧，一定系越嚟越容易做嘅。 嗯，我想知道，譬如喺之前都有外展，譬如去一啲公司去做啦，喺譬如喺商场或者区内唔同嘅地方，有啲乜嘢唔同嘅要求咧？譬如环境上面啦，一啲设置上面啦，一啲布置上面，人手上面有冇唔同嘅咧？ 其实我哋嘅做法咧，差唔多系吸嗰个模式噶。 嗯、 即系你讲得啱咧，就去公司做啊，咁同去第二啲场地做咧，我哋都用一个类似嘅概念同埋模式。咁我哋就于是咧就系拼凑周围嗰啲成分嘅时候咧，都沿住去公司嗰个做蓝本。咁讲真咧，我哋当然要啲地方嘅，咁但系又唔系夸张得好紧要。 咁當然唔可以用個斗室做呢件事啦，因為公公婆婆都要等噶嘛。咁最主要都係有啲空間俾我哋劃翻啲區域，咁我哋就已經可以完成得到呢個任務噶啦。 嗯，咁即係譬如商場有個大嘅大堂咁樣已經可以做到噶啦。有冇話譬如衞生上面都要有啲乜嘢嘅要求咧？呢個有。 在接種疫苗來講呢，就除了你說周圍通風要夠啊，夠地方，如果我們萬一如果有什麼人不舒服可以處理到它之外呢，其實我又覺得不是一個絕對很多的需要的。 嗯，即是純粹最主要就是通風。另外我就想知道人手那方面，因為很多剛才都講到可能是找回你們中心接種開 的人士專業人士去幫手去做打針，會不會令到疫苗接種中心那些服務或者人手又緊了呢？ 咁又唔会、哦、因为呢就我哋如果咁样嘅外展呢，暂时嘅規模呢我哋就唔係话多到会影响我哋嘅人手安排㗎。咁疫苗中心嗰度係讲緊以千计嘅针每日咁出去。咁但係我哋啲外展服务呢，一来而家係只係试行阶段，二来呢就係、是、个要每一个地方嘅人手都唔係多成咁。嗱，当然当嗰啲外展服务係一路增加嗰个幅度嘅時候咧，咁會影響到人手供應，呢個係不爭嘅事實。但係到時咧，我哋隨住社會整體接種率已經高咗咧，對於龐大嘅疫苗供中心嘅需要咧，亦都會相應減低。咁相信呢個都係能夠解決得到嘅問題。 嗯，因为我见到譬如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都话要转战去地区层面啦，又见到行政会议成员啦，林正财都讲到可能下一阶段咧都要删一啲使用量比较低嘅接种中心，就或者缩短佢哋嘅开放时间咧，咁啊腾出多啲即系人手啊，可以去到外展嗰方面嗰个接种工作嘅。我见好似两者系有啲抢咗人手嘅做法咁样嘅，听落好似。 我谂我会个。分析就是另一个角度的，是随着社会需要减少那些大型的接种中心，那我们就可以腾这些人手去做一些更加攻坚去照顾最需要的族群，就是这些长者的地方。因为事实上无论你年轻人那些打了几多少，或者症状人打了几多少呢，就我们现在都知道有变种病毒之后呢，老人家不会因为人家打了疫苗呢，他们就会有一个保护，反而就是他们自己都要打疫苗，因为如果不是到时他们受的损伤会很大，在第二波的时候已经见到这件事，老人家是受不起这个冲击的。所以我们就应该将资源集中在照顾最需要的人那里，那永远都是一个相对的选择，那社会自然就会调配啦。 我想知道譬如刚才讲到落区或者商场做一些外展接种服务呢，要派即日筹的，你们要预有困不困难呢，或者怎么看这个即是即日筹的安排呢，在外展的做法。 在疫苗接种中心那里呢，我们已经试了即日筹是应付得来的。就如果在商场或者其他地方做这件事呢，那当然我们要有朋友去，即是我们自己员工工作人员去解说呢件事。但是讲真，随住而家社会里面呢个整体接种率已经是六成呢，其实社会对疫苗嘅认知已经多咗。大家记得呢几个月之前呢话去打针呢，就会甚至俾人哋问点解咁快去打咁。咁但是而家已经冇咗呢个效果。咁我哋其实就重复緊呢个同一嘅工作。在一些長者身上啫， 但會唔會好難？ 應該做都要照做， 好難預個反應。即、就、係、是、你落到區咁，又做一些即日的方式，不是預約，咁你哋都要預疫苗噶嘛？呢個係咯。 萬事起頭都難噶啦，我哋開頭咧就疫苗中心都坐咗一段時間冷板凳，咁咪結果而家都做得到，唔係好叻，但係六成嘅數字，咁就社會會第一次就會問啊，點解要做呢樣嘢？係咪我應該接受呢樣嘢？但係隨住佢見得到咧，譬如話長者裏邊都越嚟越多人接種咗嘅時候咧，佢哋對呢樣嘢嘅戒心就會放低，對呢樣嘢嘅認同亦都會升高。 OK， 唔該曬你，梁國玲，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梁國玲就係康健國際醫療集團營運總監，繼續聽大家嘅電話。電話旁邊有趙女士，早晨。 係啊，早晨啦。 早晨，請講。 我好贊成呢今次電子消費券呢長者都可以用嘅，但係呢政府要派多啲渠道去幫佢哋，因為長者呢就最容易接觸啲咩呢，長者中心嘛，其實可以安排長者中心幫佢哋教佢哋填囉。但係呢就話我聽新聞講呢，係咪話好多長者呢去區議員辦事處都幫佢填錯， 咁我諗呢一樣咧，真係要譬如邊一間機構幫佢哋填，都要事先了解清楚嗰份方裏邊需要答啲乜嘢，填啲乜嘢，大家要清清楚楚先至開始開工幫長者去工作咯。如果唔係咧，填錯咗，而家幾撈教咧？咁同埋咧，我覺得長者咧真係要學習新嘅嘢。要做一个智慧的长者，聪明的长者咯。 嗯，但未必咁容易，可能他哋智能电话都未必适用，就再做呢一啲电子的申请都可能真系困难一啲。 系啊，因为点解最近有咁多长者系填唔啱呢？因为我哋谂翻转头，佢哋应该系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嘅人嚟噶，佢哋咧嗰个年代咧系做一啲好粗劳嘅工作啦，嚟到去同埋咧，應該咁樣講，佢哋應該係好少讀書，接觸到好少嘅即係讀書嘅嘢，因為冇機會讀書嘛。嗰個年代啲人好慘嘅，啲人要好細個就要出嚟工作。呢一班正正係嗰個年代嗰啲人嚟嘅，我哋更加要揾多啲渠道去幫佢哋咯，教曉佢哋，咁佢哋個個就會變成一個有智慧型嘅長者噶啦。 好啊，唔該曬趙女士。不過咧，整體電子消費券嘅情況，睇下有冇人可以再幫多啲呢啲未必識得登記嘅長者。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本港今早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纪念仪式。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出席人士在朝早近八点前陆续进场，现场先进行升国旗、奏国歌，之后由警察步槍儀仗隊鳴槍二十一響，向抗戰勝利作出貢獻的英烈致敬。出席儀式的全體人士默哀兩分鐘，整個儀式歷時大約十分鐘。出席者包括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前行政長官曾蔭權和三名司長等。警方表示，西九龙总区重案组正调查一宗内部投诉，暂时未有人被捕。事件中一名男性警务人员已经被停职，正接受调查。消息指一名前女警报案，表示曾经在尖沙咀警署内被一名督察级上司强奸。警方指出，警队非常重视人员的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行为，警队绝不容忍和姑息，定必严正处理。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继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設立北京證券交易所意味以服務中小企業為己任的新三板將站上改革新起點，中國資本市場改革發展又邁出關鍵一步。文章指出，作為深化新三板改革的重要措施，設立北京證券交易所必然會全面提升新三板服務中小企業的能力。而據介紹，北京證券交易所將牢牢堅持服務創新型中小企業的市場定位，尊重這類企業的發展規律和成長階段，提升制度包容性和精準性。阿富汗最大航空公司宣布恢復本土航班，阿里阿纳航空话今日会恢复阿富汗的国内航班，航线是喀布尔至阿富汗北部巴尔克省首府马扎里沙里夫。较早时，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引述阿富汗民航当局指，喀布尔机场会在9月3号恢复本土航班，但未有国际航班的恢复日期，仍然要一些日子处理。阿里阿纳航空是阿富汗最大航空公司，代表阿富汗飞航国际航线，亦是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号手就位。 2021年9月3日，昨日冇新增确诊个案，过去一个月以嚟首次。 警方拘十二人，涉嫌串谋律师楼盗取物业业权，作贷款或出售。 政府称消费券秘书处未来两个周六、朝九晚六提供服务。 美国纽约市及新泽西州受暴雨影响，进入紧急状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同大家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头先同大家讲到有关于电子消费券嘅领取情况啦，亦都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18723111。咁仲有就系话讲到寻日啦，喺乐富广场嗰度咧，有一个外展。接种服务咁就话完成接种咧就可以获赠一公斤嘅米，咁啊一针一包，咁啊见到话系呢个打针有米送嘅情况啦，咁就话寻日朝早咧未开放咧，现场就已经有人嚟排队系攞筹啊，咁所以就话个反应咧都系唔错嘅。根据报道，你又点睇一啲外展接种服务嘅情况咧？18723111，18723111，先听有林先生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 你好，请讲。 系早晨，就我帮我妈妈申请嗰、那个消费券，咁都好怒气。 嗯， 咁我妈妈嗰个老爷电话嚟嘅，我哋初初都唔知道可以我哋帮佢申请嘅。 系， 咁啊 OK 啦，就填咗 form， 交咗银行，咁啊谂住搞掂啦。点知都唔对路，系咁等唔对路，咁啊终于打电话去政府嗰度问啦。咁、但系政府嗰个电话咧就道具嚟噶，打咗几日，完全系一系就 cut 你线。一系咧就搶到咧，自己都冇耐性，真係唔知乜嘢 service， 即係你根本都頂唔順，完全嗰、那個電話係道具，不如 cancel 咗佢啦。咁啊覺得唔對路就出 email， 最後咁啊出 email 就會快個第日就有電話俾我啦。快個電話就話俾我聽咧，冇咗我媽媽個記錄，完全收唔到啲嘢。咁我就問佢：喂，我明明擠咗落去嗰個箱嗰度喎，啲嘢去曬邊啊？咁佢就解釋唔到，咁我懷疑嗰箱嘢咧，成箱都唔見咗啦，有機會。 嗯，咁所以就而家即係基本上當你係冇申請過，當你媽媽個情況係嘛？ 聽唔到咩話？ 係咪當你媽媽個情況係冇申請到消費券啊？根本係 冇啊，完全冇 feedback 啊、嗯！我哋唔對路先追佢咋。 嗯。 啊， 而家點算咧？冇嘢可以做到係咪？ 啊，我諗佢就成箱嘢唔見曬㗎啦，有機會。 嗯。咁但系而家点样谂住？ 而家我后屘佢咁嘅 feedback， 我咪嗱嗱声问佢：喂，我其实我可唔可以帮佢用智能电话帮佢搞掂啊？佢话得嘅，咁好啦，咁我咪搞掂咗咯。佢好开心啦，佢攞到钱啦。不过就真系好怒气咯，即系我谂，即系个电话嗰个 service 会提供好少少嘅 service， 唔好真系个电话好似道具咁咯，永远打唔到，要啲老人家腾嚟腾去，好惨噶。 OK， 我哋啊，你哋相对嚟讲后生，但我哋都会老噶。 明白，唔该晒林生，多谢你嘅分享同埋佢妈妈嗰个申请嘅情况。另外就想同大家讲下咧，见到有一啲嘅美容公司啊，其实出美容有限公司旗下嘅几间美容院啦，包括御容庄等等啦，就话星期三起咧就系暂停营业嘅。咁见到有民主党咧都话接到咧有超过几百名嘅顾客嘅求助啦，话追讨嘅金额咧有啲高度系成50万蚊嘅，亦都话总额系超过2000几万啦。咁就讲到即系今次事件都系涉及一啲美容院嘅预缴式消费嘅情况。其实作为顾客可以点样减少呢啲风险咧？系咪即系俾咗钱？做一啲預繳式消費，基本上個保障都係即係比較難保障得曬嘅咧。嗱，而家咧嗰個鋪頭咧就話係暫停營業嘅，就唔係話一個完全停業嘅。對於顧客嚟講，要追討翻又有冇一啲難度或者分別咧？都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有消委會總幹事黃鳳賢，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黄凤娴，讲下即系而家呢个几间美容公司咧，就系、是、全线或叫暂停营业嘅，有冇话睇到几多求助啊，或者涉及几多金额咁啊？ 其实嗰啲投诉嘅个案都入得好快啊。我哋原本当新闻报道咗之后咧，就有好多查询，就问究竟佢哋可以点样处理啦。咁而咧，直到琴晚咧，我哋已经收到125个个案。咁全部咧都係有關於呢一個美容院啦嚇嘅暫停營業呢一個問題，因為大家都唔知係咪真係真真正正結業啦。咁但係裡面嗰啲嘅個分佈咧，就有100多宗114宗咧就有關於呢個月容妝啦。咁有剩嗰啲咧就有關於個 Doctor Pro Talk 呢一個公，即係呢兩間鋪頭嘅。咁但係我哋睇到咧有一個都幾大嘅問題咧，因為始終原來佢哋嗰個嘅營業嘅年份都比較多，佢哋由2004年開始咧就已經即係開鋪頭做生意啦。咁我哋而家睇到咧，暫時根據我哋呢125宗嘅個案裏面咧，嗰啲平均嘅投訴嘅個案嘅銀碼咧，都係比較大啊，比起我哋一般美容嗰啲投訴，咁啊去到32,500元。咁如果講翻我哋今年一月到七月有關於美容院嗰方面嗰個嘅投訴咧，即係美容服務嘅投訴咧，其實都值得關注嘅，因為已經去到581宗。咁其實一般嚟講咧，因為大家都會明白咧，喺2020年嗰陣時咧，其實美容服務咧都停咗好多時間，差唔多停咗好多個月。咁但係若果由2019年相比2020年咧，2019年咧就有867宗，到2020年咧有850宗。咁直到今天咧，即係淨係頭嗰七個月咧，已經有581宗。咁即係話緊俾我哋聽咧，就算係佢哋有好多時間係冇營業嘅話咧，佢哋嗰個投訴咧都係冇少過。 嗯，但正正係咪因為冇營業，所以多咗投訴嘅反而係？ 冇營業係唔會有投訴嘅，因為主要嘅原因就係啲客都係大家會好明白咧，就是、因為個疫情關係，佢哋做唔到生意啫、或者提供唔到服務啫、但唔會因為咁咧就係要作出好多投訴。咁、但係喺2020年嗰度咧，我都會睇到咧有關於結業嗰方面嘅投訴咧，係相對嚟講比較多啊。以前喺2019年得43宗，但去到2020年咧就95宗，反而咧去到今年頭嗰七個月咧就係少翻。好多啦，就得翻13宗。咁我哋好容易理解嘅，因为喺2020年嗰阵时，可能因为个疫情关系咧，即系有啲美容院都做唔住啦，咁啊，所以多咗呢一个结业嘅情况。咁但系到可以做翻生意嗰阵时，咪少啲结业咯。咁但系无论点咧，我都要提出咧，就系嗰个投诉嗰方面嘅数字咧，系不断咁样上升紧。咁而特别呢一个月容妆同埋呢一个ProTalk 呢一间公司咧。似乎佢哋而家我哋收到嘅個案裏面嗰個嘅銀碼咧都係比較大，咁如果睇翻啲投訴嘅內容咧，都會睇到咧，唔少客咧都幫襯咗好耐，都話俾我哋聽咧，係突然之間喺8月31日咧就話俾佢聽咧，就佢哋宣布暫時停業啦。咁究竟揾人又揾唔到啦，冇聯絡啦，咁然後佢哋就好希望咧就追討翻佢哋嘅損失。咁而裡面咧有一啲個案咧，都係好近期嗰陣時咧就再買咗療程噶，即係喺八月裡面咧都仲有買療程噶。咁所以咧就住呢一方面嗰啲嘅個案內容咧，其實我哋做咗兩個功夫啦，一方面就係要積極聯絡呢一個。公司嘅負責人睇下佢哋嘅具體上情況係點樣啦。咁另外咧，我哋亦都係有同海關咧係有溝通，緊密地聯繫咧，睇翻啲個案嘅內容會唔會有啲個案係有機會係觸犯咗呢一個商品説明條例嘅。 係，我想知咧，而家其實係三間啊，月容妝再加呢個 Doctor Pro Talk， 仲有一間叫水雲妝，我見報道所講、其實係咪三間都係話暫停營業，同埋所謂暫停營業同一個叫全面去停業，喺顧客嚟講追討上面係咪有分別 嘅？絕對有分別嘅，因為如果你係話暫停營業，可能有就算你話係有財務上面一個困難，可能你後來可以問銀行借到錢啦，即係可以周轉到啦，又或者有人去同你去買咗你間公司啦。等等，咁佢可能係有能力去繼續提供嗰個服務嘅，咁只不過係對個客户構成不便，咁而係隨後點樣去賠償翻嗰啲顧客咧，咁佢哋就要喺行政嗰方面去處理啦。咁但係都係有嘅責任咧，就係要話俾個客聽嘅。咁但係若果佢真係真係唔好彩執咗粒嘅話咧，咁其實個消費者咧就會變成為一個冇抵押嘅債權人。 咁佢之前喺呢一個商户嗰個嘅消費咧，咁就真係要清咗盤之後，剩翻幾多錢，然後先至根據嗰個嘅債權人嗰個嘅優先次序咧，去再俾翻啲錢嗰個嘅登記嘅消費者。咁所以咧，嗰個時間就會非常之漫長，同埋喺過往嘅經驗裏面咧，真係你可以攞翻錢嘅機會咧，就真係微乎其微嘅。咁所以經濟嗰方面嘅損失咧，係會比較大。咁事實上咧，咁過往喺呢啲情況底下咧，我哋都會即時叫消費者咧，就係去揾翻曬佢哋之前嗰啲嘅交易嘅證據，因為咧就若果係有啲近期嘅，你係用信用卡俾錢嘅，唔係分期付款，唔係問銀行借錢嘅話咧，咁你都可以透過銀行嗰個嘅退款機制咧，去申請睇下銀行會唔會可以將嗰個信用卡嗰個嘅交易嘅金額咧，係去退翻去俾個客。咁所以咧，即係喺呢幾方面咧，就個消費者而家即係要盡快去攞翻曬佢哋嗰個以前消費即係購買啦，同埋佢哋嗰個使用嗰個記錄出嚟咧，等佢哋自己清楚地知道究竟佢而家剩翻幾多錢啊、 嗯？但可能因為太耐啦，頭先都講到鋪頭營業咗好耐啦，可能買嗰個預繳式消費都買咗好耐啦，未必有單嘅，啲記錄又喺曬間鋪頭度，間鋪頭又暫時停業，好難攞到啲記錄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即係講到嗰個信用卡嗰、那個係咪可以退款嗰樣嘢？如果你買咗咁耐，係咪都冇時限咧？譬如我買咗幾年啦，已經 其實有時限㗎。每一個信用卡嘅發卡公司咧，其實佢哋都有佢哋嗰個時限嗰個嘅限制㗎。咁所以咧就個點解一定要係抄翻嗰啲交易嘅記錄，跟住然後去揾翻你俾錢嗰個信用卡公司去問翻究竟佢哋個時限係點樣樣，咁然後咧就盡快去作出個申請係非常之緊要咯。即係喺個消費者嘅角度嚟講，梗係希望可以蝕少啲就蝕少啲啦。真係因為始終係預繳式消費啊嘛。咁因為我哋而家睇到嗰啲咧，即係十萬啊、幾十萬啊、38萬啊等等咧，其實都幾普遍嘅一個情況，可以講話。 但譬如一般呢啲預繳式消費，我可能未用曬啫，但我無論如何可能用咗一半或者用咗三分一㗎啦個服務，係咪可以信用卡都會照退翻錢俾佢咧？ 咁好視乎每一個信用卡佢哋評估嗰、那個情況係點，同埋最緊要就係個消費者提供到幾多資訊去俾嗰個信用卡公司去審核佢嗰個申請啦。因為其實呢一個都係過往美容院一直以嚟我哋睇到嘅問題，因為當個消費者去俾咗錢之後咧，佢哋嗰個計算方法咧係非常之複雜嘅。有啲咧就係段次計咁啊容易啲搞啦，但係有啲咧用點子啦，用分數啦，因為好視乎嗰個消費者每一次用幾多，跟住就扣咗之後咧又唔會俾翻個記錄去俾個消費者，咁個消費或者隨住時間嘅流逝，久唔久買下嗰陣時咧，其實我哋過往就算去到消費者訴訟基金嘅個案裏面咧，真係幫個消費者去抽絲剝繭，去理順翻佢哋嗰個嘅消費嘅記錄咧，其實真係絕對唔容易一件事，因為有啲可能涉及成幾百項。要慢慢幫佢哋去砌翻啱嗰條數咧，又或者盡量評估啱條數咧，係非常之複雜的一件事。咁所以我哋無論點咧，都會盡量幫消費者，但係佢哋最緊要就係即時要抄翻山，抄翻曬佢啲記錄出嚟咯。 OK。 咁其實琴日咧，我哋都有好積極咁樣去聯絡翻卓越控股嘅。咁但係咧，到同佢聯絡咗之後咧，我哋都理解咧，原來咧佢哋喺2015年嗰陣時咧，原來都已經係賣咗盤啦。原來同呢一個御用妝 Doctor Protoc 啊、水雲妝咧呢三間公司咧係冇一個任何關係嘅啦。咁所以而家嗰個嘅負責人係邊一個機構？咁同埋過往喺傳媒嗰度咧都有報道到亦都有一啲股權嗰個嘅糾紛咧更加會令到個消費者嗰個嘅風險咧係會提升咗，咁所以我哋都希望盡快咧呢一啲嘅負責人咧係出嚟澄清翻佢哋而家嗰個嘅營業嘅狀況係點，同埋佢哋係咪真係結業？如果結業嘅話咧，咁後著裏面咧其實都有好多嘢咧，佢哋應該要為消費者安排咯。 但我想搞清楚，因為你都係叫佢哋盡快澄清嗰、那個即係營運嘅狀況係點咧，因為佢哋話佢係暫停營業，係一個單方面嘅講法嚟嘅啫嘛。有冇話暫停營業到幾耐都營業唔營業嘅話咧，就叫全面停業。咁然後咧，啲客先就可以即係去追討嘅時候有更加大嘅權力去攞翻多啲嘢。因為有個分別嘅，頭先都講到話暫停同埋全面停。 如果係執笠同埋呢個停業咧，就係、是、有分別。咁但係咧，我諗一般消費者嚟講咧，都唔會嗰、那個忍耐力會好耐嘅。你冇可能停幾個月，跟住然後咩聲都唔出嘅，呢樣嘢係冇可能嘅。咁所以咧，雖然係冇一個法定嘅規定， 幾時暫停營業就算是乜嘢嘢，咁但係咧，我哋會覺得佢哋應該都係有個責任去盡快去澄清翻佢哋嗰個嘅情況係點樣樣啦。咁現階段咧，其實當如果真係萬一佢哋結業嘅話咧，佢哋係有責任去要話俾個消費者聽，究竟佢哋剩餘嗰個嘅金額係係即係用剩幾多錢啦嚇。因為而家喺嗰個業界裏面咧，都有講到佢哋有一個叫做安全網機制噶嘛。是互相幫大家有個白武士的機制，但是整個機制是怎樣運作，同埋個客究竟係剩翻幾多錢之後，有冇附帶條件先至可以轉到去其他嘅美容院去完成嗰啲服務呢？我諗個業界係絕對有責任盡快出嚟去講解翻，究竟佢哋點樣去去保住翻呢一個業界嗰個嘅聲譽咯。 好啊，唔該曬黃鳳賢，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黃鳳賢就係消委會總幹事嚟嘅，頭先講到業界咧有一個叫做消費安全網嘅嘅一個嘅做法啦，咁可以令到一啲即係未能夠獲得服務啊，可能執咗笠啊等等。嘅顧客咧，咁佢哋可以喺其他鋪頭攞翻一啲美容服務嘅。詳細嗰個運作係點咧？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有香港美容業總會創會主席葉世雄，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葉世雄。不如先簡單講今次事件，譬如對美容業嚟講，有冇一個即係信心啊，或者成個形象都有打擊到啊？ 一定有嘅。每次有呢啲咁嘅結業嘅或者停業嘅 case 咧，咁對消費者嘅信心一定有打擊嘅。通常都會有一個期間嘅，即係嗰個消費比較呆滯咯。 嗯，我想知頭先咧，阿黃鳳賢都提到你哋有一個叫消費安全網嘅，其實可以點樣幫到呢啲即係買咗預繳式消費又執咗粒嗰間鋪頭嗰啲客咧，係點樣可以其他鋪頭嗰度可以提供翻服務俾佢哋咧？ 好，首先個消費者就要向我哋登記啦，即係我要知道有邊啲係苦主，因為我哋手上係冇啲苦主嘅資料噶嘛。咁所以佢哋登記咗之後，就好似頭先阿總幹事話齋咧，佢必須無論你揾消委會、揾銀行、揾我哋，你都係需要揾齊你啲單據噶啦。咁頭先都提到單據唔齊點算咧？其實我哋做好有經驗，因為我哋做咗幾千個個案嘅啦。咁其實將佢大部分嘅人咧就比較少俾現金嘅，尤其一啲大額消費。所以佢就算冇美容院開俾佢單據咧，佢都應該有銀行要結單，可以顯示到咧，其實佢幾時俾過幾多錢依間機構嘅，咁就啲消費者應該盡量去揾翻出嚟咯。有機會就算冇 keep 到銀行，都會可以揾得翻嘅。 但係頭先都講到，就算係登記咗啦，咁就係安排係咪其他鋪頭提供翻一模一樣嘅服務，同埋係咪免費係點樣嘅？ 明白，但我哋首先嘅登記咧，然之後第二個步驟就核實資料啦。核實資料包括咗頭先嘅講嘅單據同埋佢哋餘額，餘額係最難嘅，因為我哋而家都努力希望聯絡到相關嘅公司。如果佢真係停業嘅話咧，或者結業嘅話咧，咁就於我哋可以hand over 到嗰個消費者嘅餘額就最理想啦。否則的話要靠消費者自己提供，但佢哋一般嚟講都難提供嘅，有啲有啲冇。咁我哋有套機制咧，就話做評估，如果真係乜都冇嘅話，我哋就有一個有一個叫做條 formula 幫佢做評估嘅。咁就叫做喺呢啲，我哋為咗採取信任啦，即係呢個情況嘅消費者叫苦主啦。咁我哋大部分都會採取佢哋提供嘅資料，我盡量會採取信任嘅態度。咁然之後咧，核實咗啲資料之後咧，我哋就會配對嘅。配對意思就係唔係隨便揾一間俾佢，其實要揾翻佢中意嘅區域咧。 係。 你方面的消費者荃灣，你安排佢柴灣都冇意思嘅。 嗯。 住就 咦？葉世雄，你會唔會係行緊或者係揸緊車？因為個線路突然間收得唔係咁好。 我冇喐過嘅。 OK， 而家可以，而家清楚。可唔可以繼續講下？即係佢嘅地區係即係跟翻個苦主或消費者係嘛？ 同埋佢有相類似嘅服務，你好難要求個即係接幫手間病院同接觸嗰間一模一樣嘅服務，但係有類似嘅一定有。咁我哋就會配對一啲有類似嘅啦，包括佢個美容院嗰個形式咧、規模，我哋都盡量揾啲相近嘅俾佢哋嘅。等消費者個變化盡量最少最方便可以做到， 咁就免費嘅，即係對消費者嚟講唔需要額外咩條件啊，乜嘢嘅錢要再俾咁樣。 冇錯，其實我哋要求啲幫手嘅美容院咧，佢哋要先申報咗有冇任何附帶條件嘅。如果有嘅，我哋會講明俾個消費者聽先。消費者可以我選擇唔接受呢間嘅，但係喺我哋咁耐經驗嚟講咧，我哋啲幫手嘅美容院咧都冇附帶條件嘅。 但对于帮手的美容院来讲，他们就蚀了，他们本身是即系冇收过钱噶嘛，但系就要即系帮翻呢一啲嘅顾客提供翻服务俾佢哋，佢哋有咩诱因要咁做咧？ 最初大家嘅谂法同你一样嘅，即系人哋收钱我做嘢，边有咁蠢噶，系咪？咁但系后来大家发觉，呢件事喺几时开始？我哋喺2008年金融海啸嗰阵谂出嚟嘅，因为其实正正系消费者好无助喺有结业嘅 case 里边，如果当有即系有其他有陆续有美容院已经结业，可能会影响整个消费信心。咁我哋就覺得，其實你幫咗個消費者喺呢一刻，你冇賺到佢錢，但係你喺佢遇到問題嘅時候幫佢手，而且佢嚟你度做埋嗰啲餘額嘅時候，你同佢已經熟咗噶啦嘛。即係其實呢扎客喺我哋嘅記錄裏面超過九成都留低咗喺幫手嗰間美容院，變成佢哋好高 loyalty 嘅消費者嚟嘅。其實今日你揾一個客，揾一個有實力嘅客，一啲都唔容易。而呢批正正就係有實力嘅客， okay. 其實我哋幫咗佢之後。佢哋留低咗變成我哋顧客，咁就係雙贏咯。呢、這個局面係。 仲有一分鐘到啦，我想問有冇收到相關呢啲美容公司啲員工嘅求助啊？ 員工都有嘅，不過嗰陣佢哋就唔係好擔心揾嘢做，因為好多集團啦，好多公司出嚟就話要請佢哋嘅。咁但係而家要追討嗰個叫遣散費啊、長期服務金啊嗰啲，就唔係我哋做行業協會可以幫到手，咁就真係要勞工處嗰邊幫手咯。 OK， 好啊，唔该晒叶世雄，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啊。叶世雄就系香港美容业总会创会主席，同我哋好详细讲到头先一个叫消费安全网啊，即系涉及一啲即系美容院执笠啦，咁啊可以有其他美容院帮手提供服务嘅一个嘅运作嘅安全网。另外劳工处咧都讲到有关于今次美容院嘅呢一个暂停营业啊，对于一啲员工嘅影响，就话非常关注事件啦，正跟进了解情况。劳工处已经接获部分员工求助，而受影响嘅员工咧。如果對佢嘅僱傭權益有疑問，可以前往就近嘅勞資關係科分區辦事處，勞工處咧會為佢哋提供咧適切嘅協助嘅。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話講到電子消費券啦，一啲外展接種服務等等啦，繼續歡迎大家打嚟。 破一个由专业人士组成的诈骗集团，拘捕12个人。咁佢哋涉嫌利用假身份证发假誓，声称遗失楼契，挪占至少8个长期空置的物业业权，咁再将其抵押以及出售图利，涉款6270万。其中一个单位涉及市建局土瓜湾重建项目。据了解，被捕人包括青年民建联前副主席、大律师萧振贤以及其妻子，以及曾经以独立身份参选中西区区议会的律师韦佩璇。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接受专访的时候透露，当局参考业界意见之后，正制定一份策略性报告，规划14/5框架下的香港创科发展，并且有不少篇幅是讲述香港如何成为国家重要战略的科技力量。政府将会在下个月发表施政报告。薛永恒说，港府一向有打造创科边境走廊的概念，香港土地是众多资源的重中之重，科研、工业等不可能没有土地支撑它的发展，承认报告将会有运用新界土地的论述。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所有进入机场禁区的机场员工本月1号起需要接种新冠疫苗，机场管理局不接纳医疗豁免。国泰航空早前亦都发出内部通告，要求员工接种疫苗。近日更加有指，如果员工在8月31号之前仍然未提交接种记录以及不宜打针医生证明的员工，公司是会启动解雇程序。国泰航空回复话，会审视未打针员工的职务，以评估是否获得续聘。有工会就呼吁航空公司以岗位调整作优先考虑，避免打烂员工饭碗。东方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预约接种新冠疫苗的人数近期回落，教育局昨日向学校发信，了解教职员和学生接种情况和数字。局长杨润雄说，官校教职员有90%接种率，希望开学之后校方向学生和家长多解释，估计学生接种率或者会提升。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会多推行外展服务以方便长者打针。另外，本港昨日没有新增确诊个案，有大约5宗初步确诊。经济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拖拉两年的2019年吸烟公众卫生修订条例草案有新进展，首握13票的民建联昨日表明 現階段傾向支持政府原議案，即是全禁電子煙和加熱煙。連同工聯會、新民黨以及部分獨立議員，政府提出全禁電子煙和加熱煙的方案，有望在今個會期之內獲立法會通過。法案委員會主席黃定光表示，下個星期五將會召開會議。信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東京殘奧會昨日繼續上演第一次加入殘奧的羽毛球比賽，香港代表團獎牌希望世界排名第二位的陳浩源登場，在男子 WH2 級單打 B 組小組賽中首仗，以21-10、21-8擊敗世界排名第15的法國球手湯馬斯，旗開得勝。陳浩源如果在今日中午12點的小組賽第二仗擊敗日本隊的代表，就能夠直入四強。大公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東方日報》的政論說，港府推出電子消費券計劃，既為提振經濟，又為濟民紓困，更加是為推動電子支付，原本是一舉多得，無奈官僚思慮不周，導致大量長者至今未能成功領取，連日來都有長者塞爆秘書處查詢。政論質疑，短短兩個星期又怎樣消化數十萬個問題申請呢？有長者怒斥政府不是以民為本，而是以虐待長者為本，絕非毫無道理。《東方日報》政論。 成報社論說，電子消費券計劃可以將原本應該令人歡天喜地的派錢措施變成天怒人怨，因證政府以民為本只是屬於空談的口號，執行細節漏洞多多，對社會各方面早已經表明不便長者的善意提醒視若無睹。財政司司長辦公室官員昨日仲辯稱，呢啲新油係學習過程。社論話真係難聽。成報社論。 明報社評講到，立法會拉鋸多年，咁終於係有突破進展，多個政黨支持一刀切全禁電子煙同埋加熱煙。社評說，爭辯哪一種煙傷害較少是偽命題，因為議會不同的派系都有議員反對，過去三年政府立場左搖右擺，當局應該以社會利益為先，不能夠再向業界妥協。明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說，近三個月本地疫情基本清零，而內地個別地區小反彈亦都已經受控，兩地逐漸恢復通關的條件漸漸成熟。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提議廣東個別城市和香港局部通關，等風險最低的居民出入境。社論認為這個安排有助激活經濟，亦都可以疏解商務往來停滯的問題，值得政府積極考慮和爭取。星島日報社論。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而家龙尾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去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洪隧啦，而家车龙咧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明爱医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虎山道桥底，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喺窝打老道。在新界屯門公路出返九龍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呢就車多，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龍尾科學園。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建筑物小型工程规例已经修订，如果业主希望在物业保留一些僭建的小型适意设施，例如花棚、伸缩檐棚、保安围墙等，只要透过小型工程监管制度下的检核计划，证明设施安全就得啦。想知更多，上屋宇署网页 bd.gov.hk 或下载小型工程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 全新跨媒体体育节目《港台体坛一二三》， 关注体育赛事，分享运动精彩时刻。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嘉宾主持雷洪德、余翠儿、何正刚， 继续全力支持本地运动员。 2021年9月3日，昨日冇新增确诊个案，过去一个月以嚟首次。 警方拘12人，涉嫌串谋律师楼盗取物业业权作贷款或出售。 政府称消费券秘书处未来两个周六、朝九晚六提供服务。 美国纽约市及新泽西州受暴雨影响，进入紧急状态。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有講到呢，因為有啲市民啦可能因為填錯或填漏資料啦，未能夠成功攞到電子消費券，政府就話會延長呢個補交資料嘅期限呢，去到今個月中。咁另外喺即係喺始創中心呢，這個嘅電子消費券嘅秘書處呢，嗰度呢見到都話查詢人數呢呢幾日都多啊。秘書處就話未來兩個星期啦，會喺星期一至六都會開放咁處理一啲攞唔到消費券嘅個案嘅。另外頭先亦都講到有關於外展接種啊，外展接種即係打呢個嘅新冠疫苗嘅隊啦。咁頭先都講到喺尋日喺樂富商場啦，有呢個外展接種服務，見到呢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聂德权都有去到了解过，就话引述有一啲嘅长者都赞个地点方便，亦都佢亦都提到咧，即系除咗商场外展服务之外咧，政府亦都会喺社区入边咧，透过一啲地区团体啦、组织啦，系等等咧，喺社区入边安排一啲嘅疫苗接种日，咁可以一站式安排一啲健康讲座俾长者啊、医生啊、医护啊提供一啲咨询，并且咧系做一啲职场嘅安排打针嘅。咁头先亦都倾到咧，包括月容庄在内嘅一啲嘅几间嘅美容院咧，就宣布系有一个暂停营业嘅。见到消委会都话，希望佢哋可以尽快厘清个情况啦，向消费者咧交代翻究竟会唔会影响一啲提供嘅服务啦，同埋佢哋而家成个营业状态如何。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有谢太，早晨。 早晨啊，小生。 你好，你好，请讲。 你好，我是想关于讲是御用庄的，我自己都是苦主来的。其实我帮衬了他们很久了，我09年已经帮衬他们了。那他们其实我发觉一个问题呢，为什么这么多其他的苦主有些人可以几十万那么多咯。因为以前呢他们呢就有一个譬如你买了 course 啦，他就会给回一个即好似記錄你自己，譬如有張卡仔咁，你每次做幾多係扣幾多，咁你就會知道自己個 balance 幾多啦。但係而家你知好多都用電腦啦，係咪？咁佢就改咗啦。佢改咗咧就全部都用電腦嘅，不過佢都好，佢自己都有會有一本簿，有個記錄。咁咧就你每次幾多，你留意你自己都知嘅嚇。咁但係好多時咧，你譬如你個 course 你用剩三分一。佢又會同你 sell 噶啦，咁就我自己就都算比較清醒，我都唔係買好多嘅。咁我今次我諗我都仲有7000蚊 嘅，即係你自己都記實嘅，即係除咗電腦入之外， 我大概啦，因為我每次佢會簽電腦，又再簽本簿仔，咁我都會睇我自己 balance， 因為我唔係幫襯好多，我就係。做 body massage 嘅啫，咁我大概我都会知道。咁但係我而家如果你睇返佢嘅收据俾我呢，我呢、這个我今次剩返呢个 course 呢我应该就30几次啦，咁呢其实我係过咗期嘅。佢嗰个收据嘅条款呢係2年嘅啫。咁但係一直以嚟呢，因为我未到佢又叫我买嘛，佢未到叫我买，佢係口头应承我唔紧要嘅，你过多2年我都俾你做，咁一路嚟都系俾嘅。 OK， 但系而家突然间咁，如果佢真系睇翻嗰个条款咧，我已经系冇资格攞翻佢嘅钱噶啦。 所以追讨唔到啊？定系你都唔打算追讨定点咧咁？ 我试下啦，几千蚊都系钱嚟噶嘛，不过我谂都好难啊，系啊，同埋其实喺7月几咧， 我都收到風，有啲 body 師傅同我講，佢哋已經係冇糧出噶啦。 嗯， 咁嗰時我都曾，因為好難，因為佢走咗好多人啦。佢話即係好多師傅走咗，佢冇人，所以你 book 唔到。我成日都 book 唔到噶。 明白，好，唔該曬謝太，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講到月榕莊呢個美容院而家或者係暫停營業嗰個情況，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仲有黃女士打上嚟，早晨。 我是想讲一下那个申请表的。 消费券是吗、 消费券。 好请讲。 其实他那个填上去的东西是很明显的。就是姓名啊身份证啊啲人都填惯了。2000年的时候呢就是上一次派钱呢啲人都填过的。咁其实呢他在个表里面呢最底那里呢签完名之后呢就有一格呢就写着要钉埋个副本上去的。咁钉埋那个身份证副本啊。咁但是呢一定要 tick 的。 系， 明唔 见到我都见到，因为我而家拎住张表架喺手，写住本人已把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要钉埋一齐嗰度吓。 系啦，咁我觉得咧，啲人就做晒啲嘢嘅，就即系好多啊。有咧就写住咧，净系唔记得咗 tick 嗰度，因为佢签完名之后咧就以为填晒啦。咁仲有就系因为佢嗰、那个范本啊，佢喺嗰个电脑度咧有个范本噶嘛， 括 晒咧叫啲人填每一项嘅。但是就没有跨到这项的。那这个其一呢，另外就是如果他已经订了个副本，那个收本的人，收本的人呢应该是看到的。 好。 那我就觉得呢，即是我们不应该说那些老人家呢不识填，或者一般市民不识填，因为他已经填过了。他们其实呢，同埋我有个人呢，他真的因为没有tick那个位呢，他收到一样东西呢，即是他说收到 SMS 呢、就是说他没有就讲再讲居住啊嘛，作出声明啊嘛， 系另一 格嚟。我唔知你有冇 见 过啊？呢、 這 个系个短信，唔系呢个系短信啊。 O K 吓，请讲。 短信啊，佢发俾佢听点解失败啊？ 系， 佢就直情话佢咧系没有再讲居住作出声明。但系其实咧，佢喺上边系已经作出声明，只不过咧佢系冇 tick 嗰个身份证副本而钉上，但系佢其实咧已经钉上咗啊！你明唔明啊？ 我明白，即系佢钉咗个身份证副本，但冇剔嗰格，就话佢冇声明到喺香港，即系两样嘢嚟嘅。其实系 系啊，其实系两样嘢啦。咁、其实咧就仲有一样嘢嘅。 吓、 嗱，因为咧我以前写过电脑程式嘅。咁你知道啦，嗰啲表咧，佢收咗之后咧，就一定会去再 入资料。 入资料啊。咁入资料嗰个就唔理你有冇钉噶嘛。咁佢咧就即系整完晒之后咧，佢就 print 佢出嚟嘅。咁可能呢佢就 print 到出嚟嘅时候呢就有一个 list 呢就係、是、因为下面冇 tick 嗰啲呢就全部就当咗佢係再讲冇作声明啊，咁就 send 晒啲 SMS 出去嘅。 Okay, 你明唔明啊？ 明啊，唔该。 所以呢我觉得呢一、這个呢就唔係嗰啲係嗰个设计问题啦，係嗰个样本问题啦，同埋係个管理层问题。 好，唔该晒黄女士讲到佢对个表格有啲唔同嘅意见。仲有岑生打上嚟，早晨。 早晨啊，先生。 你好，你好，请讲。 我第一句想问你，系咪冇烦恼系咪最幸福？ 边方面啊？你想讲紧？ 啊，咁我哋而家啲老人家咧，最紧要咧，就系冇烦恼咧，就有钱噶啦。但系呢次打针同埋派发呢个消费券咧，就啲老人家好烦恼嘅。我本身揸的士，我听啲市民讲咧，反映俾我哋听，佢话佢好烦恼，宁愿唔攞嘅。 直情唔攞啊！即系佢申请表都冇保底。 系啊，直情佢话放弃噶，到而家后来咧就话搞到而家嘅创兴中心咧，就好多宁愿啊走出去搵人同佢做，即刻做。 始创啊， 咁另外讲起打针嗰方面咧，我就两公婆都打晒两针噶啦。咁咧，但系问题有一样嘢咧，就系我想发表一下咧，要人哋上网咧，我哋基本上上一年纪嗰啲全部都唔识上网嘅。咁智能电话好多，正话啲听众讲咧，就话叫我哋人学下嘢，因为我哋啲老人家好多咧就唔想塞啲烦恼入个脑噶啦。系嘛？咁好彩咧，就系有呢个房屋署帮我哋填表申请嗰个打针嗰个问题。 系 呢样嘢咧，真系无可否认系帮到好多老人家嘅。 所以想下次都有人帮手就好好多。 系啦，唔好讲私隐唔私隐啊，呢啲系帮到人，你哋应该要帮嘅。 O、okay, K， 好啊。 系嘛？咁啊，今日仲有一样嘢，最主要嘢咧，希望反映咧，政府个急症室咧打咗呢啲科兴或者打咗伏必泰啲针嗰啲人咧，一有咩事去 急症室排队咧，动不动就七八个钟嘅。 嗯， 咁啊呢样嘢最攞啲老人家命噶啦。 嗯 ，OK。好， 明明白， 好啊，好啊，唔该晒岑生，多谢晒你，讲到唔同嘅情况，打针又好，消费券又好，咁佢都话其实作为老人家嚟讲咧，长者嚟讲咧，要真系可能学一啲电子嘢都比较困难嘅，最好就真系有人帮佢哋手。咁啊，呢个系岑生嘅睇法，先休息一阵。 开心日报之谈心说理， 点解人明知错都会重复做咗一啲冇理智嘅嘢？背后系啲乜嘢心理因素影响呢？ 究竟人系经过心行定系跟理行呢？ 我哋会讲系一啲犯罪心理、 投资心理、 虎妈虎爸心理、 性格失调又系啲乜嘢啊？提供心理问题方面嘅认识，开心日报之谈心说理，九月份开始，逢星期一早上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时段内有得听。 在这个熙来洋王面积只有1000多平方公里的小岛上面，满载着我和你的故事。 我呢只是想整好只表，等自己留个纪念咁咋。 哦，我都好明白嘅。10个人嚟整表，9个都是因为只表背后的意义，所以整到我都会尽力去整嘅。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单元八，时代巨轮。 星期六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立法会就讨论禁止电子烟、加热烟这些另类的烟草产品进口制造或者售卖的吸烟修订条例草案委员会，其实6月之后就没有再开过会。不过见到早前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就提到当局立场没变，认为电子烟和加热烟都要需要全面禁止，就避免产生另一代的烟民，亦都对医疗系统带来压力。记得之前有议员邵家辉议员都有提出个修正案，就说希望可以电子烟就全面禁，但是加热烟方面就规管。又点睇局长这个看法呢？请来他在电话旁边和我们谈。有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早晨。 早晨，罗文，早晨。 早晨，邵家辉。你哋而家睇到局长呢个讲法系咪其实事前你提出咗呢一个修正案之后政府有冇再回应到你话即系加热烟规管呢个做法咧？ 正式我提咗之后咧，就仲未陈开委员会嘅。但系据了解，应该下礼拜五咧就会有个委员会就系其实回应我呢一个嘅修订噶啦。 嗯。咁而家话你提出咗之后，政府未有回应啦。见到有啲报道都提到话喺法案委员会嗰度嚟紧会再倾啦。陈肇始又局长亦都讲咗话立场不变，继续系全禁电子烟、加热烟。见到民建联就话会即系支持政府呢一个嘅方向嘅，系咪预计你嗰个修正案都比较难通过到啊？都 而家未清楚嘅，因为第一就要等到下礼拜五嘅政府嘅回应系点样啦，正式。第二嘅话咧，都要投完票先知道结果嘅。 嗯。但你点睇？即系而家好似似乎睇落就咁票数睇都好似原方案，即系政府提嗰个系大机会过啲，即系禁晒电子烟、禁晒加热烟。 其实由政府第一日开始提呢个议案出嚟嘅话咧，其实都大，其实几多差唔多几大部分嘅议员其实都希望可能嗰阵时讲话全禁电子纸加热烟嘅。咁、但系你见到呢经过呢两年嘅话咧，喺个议会上面讨论咗咁耐咧，有好多议员开始明白其实电子同加热咧其实两种唔同嘅产品嚟嘅。第一，第二嘢就系话咧，其实之前有好多人士一路讲紧啊，对于小朋友伤害咧，即系卖广告啊，即系或者喺出边去企出嚟嘅，嗱啲小朋友话十几岁食啊，甚至乎去美国又话咩炮谷肺啲，其实全部都系电子烟嚟嘅。咁、当啲议员开始明白到其实电子同加烟其实唔同啦，第一个问题啦，第二就系当知道其实加烟比传统香烟嘅伤害性好似减低嘅，例如佢唔会有机会系火烛啦，因为冇燃烧啊嘛，佢啲烟灰亦都冇咁容易污糟啦。第三就系话佢嗰个味道亦都影响人哋系减少啦。第四话据了解，佢嗰个伤害性咧，嗰、那个致癌物质嘅伤害性其实系都系因为冇燃烧减少。比傳統嘅香煙係少咧，咁所以咧就越嚟越多。其實喺個議會上面聽到啲議員咧都同意咧規管加熱煙嘅，咁比之前其實多好多嘅。不過呢度我都重申啦，縱使其實加熱煙比傳統香煙傷害少，咁但係其實都係對身體唔好，所以啲朋友咧可以戒煙嘅都戒煙，同埋唔好食加熱煙，跟住都唔好嘗試咧加煙又好傳統香煙都好，其實都係唔好食啦。咁呢個都係不嬲好多議會嘅立法會議員嘅表達嘅意見嚟嘅。咁不過個問題就係、是，如果成年人咁今日喺香港，咁你話為傳統香煙未曾禁，點解你要禁一啲比較傷害好似少啲嘅加熱煙咧？咁其實講嚟講我都講唔通，所以點解其實越嚟越多喺個議會上邊就表達為喺個加熱煙嘅可唔可以規管咧嘅議員係多咗啦。 我見譬如明報嘅社評都提到，即係唔係話即係禁加熱煙唔禁傳統煙嗰個矛盾，佢覺得就係禁加熱煙應該都係第一步嚟嘅啫，覺得政府下一步應該係制定長遠咧全面禁煙嘅時間表。即係所以，如果咁樣嘅講法，係咪就冇嗰個矛盾位咧？因為呢個係第一步啫嘛。 其實我咁相信其實吸煙其實對身體都唔好嘅。咁不過大家都知道，其實香港唔係淨係香港人啦，其實世界好多人都有選擇嘅。而家全世界禁煙嘅地方，我相信只係得一個啫。咁而禁加煙嘅話咧，好似而家應該係9-10個啦，全世界有200多個國家同埋城市。但係其實俾佢買嘅話咧，自由立法俾佢買咧，其實已經有67個啦。咁嘅比例其實係大好多嘅，咁而對於人傷害，好似其實酒精咧對身體都有傷害啦，賭波賭馬其實都係對身心唔好嘅，但係香港其實都係容許包容嘅，咁呢個我相信就係一啲成年人掛喺香港，其實佢可以自己有自己嘅選擇權啦。咁但係而家你要去行到一步話咧，即、就、係、是、去將規管到，喂大家都唔好啦咁樣，喂甚至乎新加坡、香港、交都唔好食啦咁樣，咁啊大家香港市民其實佢自己去選擇啦。咁、呢個即係我自己就會揮霍咧，即、就、係、是、一啲其實香港如果喺啲合法嘅產品上面咧，即、就、係、是、成年人其實應該有自己嘅選擇權。 明白？你覺得全面禁電子煙同埋加熱煙兩樣咧，對市民又好，對於商界又好，邊啲商界邊啲業界個影響會大啲咧？其實？ 我相信如果禁曬煙嘅話咧，對一啲便利店啦，或者啲暴販嘅話咧，可能佢哋嘅影響會大，因為其實佢哋好多收入咧都會其中有收入啦，冇好多收入啦，都會係即係佢哋或者佢哋係主要其實都有幫嗰啲煙草商咧喺嗰啲地方去買嘅。咁不過呢個並不是我一個重點嘅考量嚟嘅。因為你見到喺個委員會話，我都唔會話走去講話便利店如果咪生意唔好啊。呢、這個一路都唔係我講緊，即係個重點。重點就係呢、這個。加熱煙有好多數據咧，佢顯示出嚟係比傳統香煙傷害少嘅。咁亦都冇，即係頭先講到個四點啦，我唔重複啦，係咪？咁點解唔會去禁香煙而去禁加熱煙咧？即係講嚟講去都係呢個其中一個重要嘅邏輯。 我想知而家譬如你之前提出嗰個修正案啦，政府係接納咗未嘅？其實 今個禮拜五話佢會，下個禮拜五佢會翻嚟啦，佢會講解其實對於呢個修正案嘅睇法係點樣嘅。 咁所以你呢段时间应该就唔会主动去撤回个修正案系咪？ 我冇撤回嘅修正案，我摆上去上面喺立法会，其他同事可以睇到份文件嘅已经。 就系、是、咯，即系总之你唔会再做下一步啦。总之而家摆上去就等政府再回应啦，喺个会嗰度。 系啦，睇下政府嘅回应嘅睇法系点咯。因为我哋其实喺个议会，如果大家有留意喺个加演嘅委员会嘅话咧，其实都听到几多言嘅表达意见噶啦。对于即係嗰啲嘅電子煙嘅話咧，係100%都覺得其實即係應該要禁絕佢嘅，即係費事小朋友接觸到。咁但係你話加熱煙嘅話咧，即係佢覺得其實頭先講咗個理據啦，第一啦，第二就係話咧，其實縱使你哋要留心，縱使其實而家呢一刻其實加熱煙都唔俾喺香港買嘅，佢哋成日講話啲年輕人或者學生點樣食到，其實我都有個疑問，佢哋點樣可以攞到啲加熱煙咧？到第二日其實如果加熱煙，其實我哋講話規管咗之後，其實啲小朋友都係唔俾食㗎。 系、okay, 咪？ 咁但系个问题，如果假设唔俾卖，而家第日规管咗系直头唔俾卖加烟话，其实啲人喺香港其实都系继续俾食嘅，你哋知道，因为系唔俾卖，但系俾食同埋俾存有嘅。咁呢一个咧都会引发到好多嘅另外一点担心黑烟嗰个问题啦。 OK， 好，唔该晒邵家辉，邵家辉就系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议员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风暴艾达的残余威力为美国东北部带来极端天气和暴雨，估计造成至少40人死亡。纽约市暴雨成灾，街道被雨水淹浸，低洼和排水不顺畅的地区出现积水，区内几乎所有铁路线仍然暂停服务。賓夕法尼亞州有龍捲風，總統拜登說6000名國民警衛軍已經奉召參與救援和善後，呼籲災民到政府網頁查閱可以獲得什麼聯邦援助。他亦就氣候危機作出警告，強調美國必須為未來作出更好準備。今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本港今早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纪念仪式，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同出席人士在朝早近八點前陸續進場，現場先進行升國旗奏國歌，之後由警察步槍儀仗隊鳴槍二十一響，向抗戰勝利作出貢獻的英烈致敬。出席儀式的全體人士默哀兩分鐘。林鄭月娥隨後帶領各界別代表，包括政協副主席、中央駐港機構、司法機構、政府機構、行政會議及立法會、人大政協等代表，在紀念龕前向英烈鞠躬。整個儀式歷時大約十分鐘，出席者包括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前行政长官曾荫权和三名司长等。大批未能领取消费券的市民昨天到旺角始创中心的秘书处排队查询和重新交表。社区组织协会干事连伟桥说，有长者填错资料，而有长者说已经交申请表但并没有记录，所以拿不到消费券。他认为当局应该提供多个渠道作书面申请，例如协调政府部门在邮政局、房屋署办事处和长者中心等作支援点协助长者。连伟桥在本台《千禧年代》说，申请消费券表格不是长者友善，很多细节长者看不清楚，也都有住在劏房的长者不知道怎样申请，他认为当局应该派员协助。南韓將現行防疫措施延長到10月3日，總理金富憲說首都圈繼續實施最高級別防疫，但為減輕民生負擔，餐廳、咖啡室晚間限時營業，由原來9點放寬到10點。餐廳和咖啡室亦放寬限制，容許6人聚集，但部分人要完成疫苗接種。對於非首都圈防疫，金富憲說聚集人數放寬到8人，但其中4人以上需要完成疫苗接種。至於婚禮若果不舉行酒宴，參加人數可擴至99人，包括中秋節在內的一星期可以容許8人家庭聚會，其中4人要完成接種。另外，南韓新增1709宗新型肺炎確診，累計超過25萬宗個案。天氣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聽日天氣酷熱，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20点，跌174点，成交金额10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28点，跌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7.2，跌8.8；美团245.8，美团系245.4，跌8.2；阿里巴巴165.7，跌5.3。药明生物113.2，跌8毫；李宁98元，跌2.2；友邦保险93.2，升5.5；中国平安60.35，跌3毫；港交所488.2，跌10.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1，日元109.88，瑞士法郎0.914，加元1.256。人民幣6.461，英磅對美元1.384，歐元對美元1.188，澳元對美元0.74，新西蘭元對美元

首先谈到有关于2019年吸烟公众卫生修订条例草案，草案就是讲话啊，谈紧是不是全面去禁止进口制造或者售卖一些叫做另类吸烟产品，好像包括是电子烟啊、加热烟等等的。头先就跟邵家辉议员谈过，邵家辉就是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议员，他就提出过一个修订案，就是说电子烟就继续是全禁的，不过加热烟方面就用一个的规管方式。不过都想跟大家讲一下，有之前有港大学者咧都有提出过，就系吸食加热烟咧，其实喺过程入边咧都会释出一啲传统烟入面咧系唔常见嘅有毒物质嘅，咁就会喺体内咧分解成为甲醛啦，同埋山楂等等嘅。继续咧就住譬如加热烟、电子烟呢个咧都可以听大家嘅电话，欢迎打嚟1872311。另外咧过去两日都同大家倾过有关于海外医生嘅一个条例草案啊。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咁啊，較早前咧，政府就有幾項嘅主要建議嘅修訂，包括就話放寬一啲合資格嘅非本地培訓醫生咧，原本都話要係非香港永久性居民嘅身份咧，先至可以係申請呢個以特別註冊嘅方式嘅香港執業嘅要求，而家就話咧有專科嘅認可資格啦。嘅非香港永久性居民醫生咧，都可以申請呢個特別註冊嘅。另外第二項咧，就係俾一啲有認可醫學資格啦，未喺香港以外嘅地區咧做實習啊，但係佢咧就係要係香港永久性居民嚟嘅。咁佢咧就係受到一啲非本地培訓咧嘅醫科畢業生咧，都可以喺香港咧做一個嘅執業試，咁之後咧就可以喺香港實習嘅。另外，如果有具備專科資格嘅有限度註冊醫生咧，都可以提供一個銜接安排咧，係加入呢個特別註冊嘅。請嚟一位嘅醫生代表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醫學會會長蔡堅，早晨。 早晨。 早晨，蔡堅醫生，講下非永久性居民而家就話佢哋係認可資格啦，有專科啦，就係可以用特別註冊嘅申請喺公營機構度執業。点睇啊？呢个会吸引到几多专科医生啊？你觉得？ 我谂大家估啦，即系何柏良都俾咗一个数字你哋啦。即系到时睇唔知啦，即系睇香港嘅环境啊，医管局做嘢嘅压力啊，睇薪酬嘅吸引啊，咁即系好多因素要考虑嘅。即系如果有人要放弃自己喺外国嘅职业。一家大細可能要分隔兩地，要嚟香港做嘅，咁就尤其如果係非香港居民嘅人，咁就有一定嘅考驗，佢呢個吸引力對佢幾大啦。 你自己預計譬如邊啲國家或邊啲專科嘅醫生大機會啲又係非香港永久性居民，又吸引到嚟香港呢個環境度專科醫生？ 即係我諗，即係如果大家係擔心國內嗰啲嘅，就應該暫時唔關國內嗰啲醫生事嘅，因為國內醫生暫時都未有呢個專科評估嘅機制啊，咁樣咁就應該唔係嗰啲咯。咁就但係即係如果有啲 KOL 話到係即係俾牛津啊、劍橋啊、史丹福啊嗰啲嚟嘅，咁即係嗰啲如果係即係喺嗰度讀完有適當嘅工作啊，即係已經做咗咁多年係成為專科醫生，即係會唔會放棄自己嘅喺嗰邊嘅工作而成家搬嚟香港咧？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考呢個大家思想嘅問題咧。我諗即係咁，即係反而有啲地方嘅。人工比較低啲嘅喺南亞地方啊，人工比較低啲，咁佢專科嘅條件要睇下配唔配合到醫專嘅評估啊。如果醫專評估佢哋嘅專科醫生係等同香港嘅，咁就佢哋會有機會嚟香港多啲，我相信。但係即係大多數如果係批准到過嚟嘅，都係澳洲啊、英美啊，本土啊，原本係香港嘅醫生。嘅機會就大啲咯。 我想知咧，而家譬如醫專都要審批佢哋係合資格認可專科資格先可以過嚟啊。譬如頭先你提到一啲國家可能南亞嘅咁，醫專了唔了解佢哋嘅醫學水平係咪達到即係同我哋講認可嗰、那個專科資格係咪一樣？識唔識批嘅？或者佢哋醫專嗰個審批其實嚴唔嚴咧？你覺得有？ 我答唔到呢個問題，即係醫專先答到呢個問題。即係但係到而家為止，我哋都係依靠醫專去評估。即係嗰啲係有限度註冊嘅醫生嘅專科水平嘅，咁有限度註冊嘅醫生，如果嚟香港，佢有佢當地嘅專科，好似新加坡啊咁樣， 有呢個專科資格嘅，咁醫專評估咗係等同香港嘅，就會承認。咁佢哋嘅人工啊、個資歷啊、個職位啊，亦都會提升到同香港專科醫生嘅水平一樣。 嗯，我見 咁我哋都相信醫專到而家嘅做法係即係小心同埋謹慎同埋恰當嘅，應該。 明白。而家有一個叫非香港永久性居民就有個渠道可以入嚟啦，不過就係專科資格啦。有啲人都擔心成個溝通嘅同病人嘅溝通等等，呢、這個會唔會你哋嘅關注之一咧？都係 呢、這個其實就醫管局負責去做篩查噶啦，即係醫管局自己請人，佢應該請啲即係可以溝通到嘅人，而唔係請啲需要翻譯員去日日企24小時旁邊去服侍嘅醫生啦，咁呢個就應該個問題去到最後就去翻醫管局自己做評估，即係佢係把關請人嘅，咁佢自己要做呢個評估。咁即係呢個亦都我唔相信，即係有好多嘅案例係恰當嘅，即係多數都係即係可能攞咗外國嘅公民身份嘅中國人啊、香港人啊，有。喺唔係喺嗰100間認可嘅醫學院嗰度畢業，但係喺有啲出名啲嘅中心做過醫生嘅，咁可能用呢個途徑可以嚟香港啊。咁即係呢個係咪公平咧？咁就兩睇啦，即係會唔會令到呢個評估或者佢個水平係咪夠唔夠咧？咁就亦都兩睇啦呢只。 今次政府有另外一个嘅修订建议，就话即係啲获认可嘅海外医学院毕业嘅医科生啦，咁佢哋通过執业试都可以喺香港做实习嘅，咁即係成为一个特别注册医生啦。呢一个渠道可以吸引到几多呢一类未做实习嘅医科生返嚟香港？ 即係有一啲海外嘅医学院呢，就係即係收啲水平未好似香港咁高嘅医学生啦。咁佢哋即係好着重，即係嗰個學費嗰度比較緊要啲啊。咁即係佢哋收咗學費，但係就唔提供呢、這個實習嗰、那個工作俾醫學生嘅啊。咁俾佢哋嘅海外醫學生嘅，咁呢啲咧就係醫委會十幾年前已經遭遇過呢啲咁嘅問題嘅。即係香港去嗰度讀書，呢啲我哋唔叫佢做學店啦。咁但係去嗰度讀書嘅醫學院。冇提供職位就要啲學生自己向香港嚟求助咁樣，咁但係即係醫委會當年即係十幾年前已經係覺得呢個做法係唔恰當嘅，即係嗰啲醫學院係應該提供一個完整嘅課程，包括實習俾香港去嗰度讀書嘅醫生嘅醫學生嘅，咁即係而家就係調轉咗，咁即係變咗即係可能會更多嘅。香港嘅學生去海外讀醫，而係冇實習職位就可以翻嚟香港做實習，即係以一個唔完整嘅醫學嘅課程去翻嚟香港當係醫生咁樣辦啦。咁呢個其實就反而我係或者係醫學會都覺得係有好大問題嘅。 OK， 好啊，唔该晒蔡坚，多谢晒你同你倾到呢度。蔡坚就系医学会会长，同我哋简单讲咗佢哋即系对于呢个几项嘅新修订啊，针对呢一个有关海外医生嘅医生注册条例草案嘅睇法。另外都想咧请另一位嘉宾喺电话旁边，有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早晨。 早晨，小林文。 系彭洪昌就关注好多一啲病人权益噶啦，我都想了解下而家话即系非香港永久性居民嘅专科医生可以有一个叫特别注册嘅渠道喺香港嘅公营机构嗰度执业啦。你自己点睇？因为有啲人又担心会唔会个医疗质素都有影响啊？咁你点睇咧？呢个？ 我谂嗰个就系而家嗰个建议咧，就有两重嘅把关啦，即系喺嗰个医疗质素。第一就系话佢必须要嚟自嗰、那个认可嘅。醫學院畢業咁先至可以即係申請一個嘅職位啦。咁呢個第一重把關咧，就係頭先阿蔡醫生都講咗啦，嚟緊係會由即係嗰個特別註冊委員會去決定邊啲醫學院先至係所謂符合嗰個要求資格嘅。咁而嗰個委員會裡面嗰啲人咧，譬如話兩間醫學院嘅代表啊、醫專嘅代表啊， 衛生署嘅署長作為一個註冊者嘅身份去參與啊，醫管局嘅總裁啊，咁其實呢啲都係即係定定緊我哋而家香港醫學水平嘅人士嚟嘅。咁我相信即係用翻同一把尺去量度啊，海外醫學院同香港醫學水平邊啲係一致咧？咁呢一個即係呢個把關咧，我覺得都係即係充足嘅。好啦，第二個把關係咩咧？就係而家並唔係話所有呢啲認可院校畢業嘅學生佢都可以即自動就攞到個特別註冊噶嘛？佢仲要係有聘用機構經過篩選之後認為佢合適啦，請佢啦，先至可以向咧呢個特別註冊委員會提出個申請嘅。咁老實講，即係僱主聘用員工嘅時候咧，都唔會話即係唔睇佢各項嘅成績啊，或者係個專業表現嘅水平啊，然之後隨隨便便就會即係聘用一個人啦。咁所以我諗另外一個把關咧，就係個聘用機構係會做呢樣嘢嘅。所以喺所謂入閘嘅階段咧，係有呢兩重把關咧，我哋覺得都係一個合適嘅把關嚟嘅。咁另外一個就係話，即係所謂出閘咧，即係佢做完個工作之後啦，咁離開。即係佢攞做咗五年啦，專科資格之後，咁啊攞一個正式註冊。咁嗰個階段咧，就係、是、有冇一個即係整體嘅評估，佢嗰幾年嘅工作係咪表現滿意咧？咁咁之前我諗政府講緊就係、是、其實都係用翻同一把尺啦，就係而家聘用機構去評估所有嘅員工佢個工作表現啊、專業水平啊，咁用翻同一把尺去衡量翻呢啲。即係所謂海外醫生啦，咁但係亦都譬如醫專有提過嘅，會唔會係可以設立一個第三方嘅評估機構？咁咧就有一個比較獨立啲嘅評估，咁會合適啲啦。咁我覺得呢方面咧，其實都值得去探討嘅。 嗯，我見有啲人擔心都係話個溝通問題咧，尤其是而家即係非永久性居民會唔會直接同病人嗰個溝通未必咁直接啊，甚至可能擔心斷錯症啊。咁你點睇呢啲咁嘅睇法咧？ 其實呢個問題都講咗好耐㗎啦，用返而家嘅狀況就係、是、其實有限度註冊呢都冇限話一定要識得講廣東話嘅，咁但而家仍然呢醫管局有請一啲有限度註冊嘅醫生嘅，佢冇呢個要求，但係醫管局聘請嘅時候呢都會睇下嗰個醫生有冇需要直接同病人去接觸溝通嘅呢？咁如果係真係有需要嘅，當然語言係會一個考慮啦，但如果並唔需要嘅，可能佢喺背後即係做譬如話病理科嘅醫生，或者係做放射診斷科嘅醫生，咁其實你係直接同醫生去溝通嘅啫嘛。其實好多時候用翻英文去溝通，嗰、那個問題又唔大嘅。但係如果我哋只係限話啊，識得講廣東話先至請咧，就調翻轉，當我哋有啲職位係有需要嘅時候咧，就請唔到一啲唔係識得講廣東話嘅人。嗱、咁我諗呢個我哋亦都相信咧，聘用機構係會即係知道佢有咩需要嘅時候，就請啲咩人咧，就放喺個位上面咯。 嗯，整體嚟講，你覺得無論係放寬非香港永久性居民有一個專科醫生可以嚟到特別註冊啦，同埋有一個喺實習嗰度嘅，即係話如果佢係香港永久性居民，咁佢喺一啲認可嘅醫學院嗰度畢業嘅話，未做實習都可以考咗香港嗰個執業試之後咧，就再做實習嘅。你覺得兩者呢兩個放寬個吸引力有幾大？ 其實我都問過一啲喺海外醫學院畢業嘅香港學生嘅，咁佢哋都講就係、是、無疑即係而家係增加咗呢幾個途徑咧，都係第一就多咗途徑可以即係翻嚟香港去執業啦。第二咧就係、是、嗰個吸引力咧，都係比而家單係話考呢個執業資格試咧係會好啲嘅。咁但係佢哋都仍然會有啲猶豫嘅，咁我覺得呢啲猶豫可能即係政府又好，整體社會都要去關注要處理嘅。第一就係、是、咧，雖然佢哋即係未喺海外實習就可以翻嚟考呢個執業資格試啦，但係嗰個執業資格試其實成日都講㗎啦，就係嗰個合格率好低。咁當然大家就成日關注就係、是、某個國家某個地區嘅合格率低啦，但係就算係歐美翻嚟嘅或英美翻嚟嘅醫生去考咧，其實合格率都唔係話即係非常之高嚇，即係八九成咁樣嘅。咁嗰個係反映緊嗰個考試制度咧係有啲問題存在嘅。咁我覺得呢個係即係今次修例都未處理到呢個問題啦。不過就應該係醫委會咧盡快去檢視下成個即係執業資格試點樣可以再理順便利到一啲真係有心翻嚟嘅醫生。咁如果嗰度即係做得好啲嘅話咧，其實透過今次個修訂，即係真係翻嚟院考試嘅人數咧，係會再多啲嘅。而呢一點我都想即係回應翻頭先蔡醫生講咧，就係點解海外佢讀完就唔俾埋實習咧？其實海外嗰、那個即係醫學教育同埋佢個職業培訓咧， 或者工作咧，同香港係唔同嘅概念嚟嘅。香港就係即係一條龍，即、就、係、是、由醫學院畢業啦，就去有公立醫院提供嗰個實習。但海外咧，佢醫學教育係一樣嘢，而係咪做醫生咧？安排實習咧，就應該係個嗰、個畢業生佢自己係揾一啲即係醫院去做實習嘅。咁所以大家係唔同概念嚟嘅。咁而家我哋就正正有呢個問題，所以今次修訂我哋都覺得係合適嘅。 嗯。 而另外一個我覺得更加緊要咧、就是，就係其實而家我哋面對醫生咁不足嘅情況，究竟我哋社會整體對於呢啲係願意翻嚟嘅醫生嗰、那個態度係點樣呢？但如果係我哋好歡迎佢翻嚟嘅，當然就應該用盡方法，即係盡量做好完善嘅措施啦，嗰個制度啦。但係而家我感覺到就係好似醫學界或者個別有啲嘅社會活小人士咧，係好唔想佢哋翻嚟嘅。咁呢種咁樣咁抗拒嘅心態咧，其實就反而係令到呢啲即係海外醫生係好卻步都唔定。 嗯，最後唔加分鐘，我都想問一下，因為我見到食衞局嘅秘書長阿陳松青咧，都提到話，即係醫管局冇可能用公帑喺私營市場請一啲高薪嘅醫生，咁醫管局需要咧海外醫生先可以改善到成個工作環境，你又點睇佢呢個講法？ 當然大家知啦，即係公立醫院就算我哋嘅薪酬水平係比海外咧相對係會優厚一啲啦、但係同私家根本係亦都無法比嘅。咁而去得私家嘅醫生咧，有時佢唔係單係講嗰個薪酬，佢係講緊個工作嘅自由度啊，或者係即係佢自己可以好多選擇啊咁。咁、 okay. 所以永遠都唔能夠同到私家去拼去競爭嘅。所以我諗喺而家現有嘅狀態咧，點樣係即係增加多啲即係回流嘅醫生咧，都係一個即係適合嘅方法嚟嘅。 好啊，唔該曬彭洪昌，多謝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彭洪昌就是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嚟噶，今日千禧年代都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下个星期咧再同大家各位观众听众再见。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张凤平。 1998年，史丹福大学博士研究生布朗同佢嘅博士论文导师艾森哈特合作撰写咗《边缘竞争》呢一本书。 在这本书问世之前，企业战略理论都是以静态为主，而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当时来讲全新的战略管理理论，它主要说明了企业所处的环境在有序和混沌之间徘徊，战略最基本的真谛就是在有序和混沌之间不断的动态平衡。 书入面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他们认为未来企业经营环境的主要特征就是高速变化和不可预测性，因此战略管理最重要是对变革的管理。他们亦都提出动态战略的10个原则，我自己就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战略是多样化、跌变和复杂性的，还有和企业发展必须保持适当的节奏和步伐等。除了战略之外，他们在企业组织方面亦都有相当深的见解。在快速变化和复杂的经营环境之中，领导者在带领组织前进和探索的时候，更要专注于不断发生的外部环境的变化。 虽然这本书是20多年前的著作，但是它是在人类进入一个互联网时代之前出现，实为难得。不单止在谷歌、亚马逊、阿里巴巴等今日我们视之极为成功的企业，甚至在美团、字节跳动等新一代出色的企业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理论的痕迹。 这本书里面所讲的是一个超越于他们当时时代的洞见，对企业家的思考产生了深厚的影响。在一个变化越来越多而且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世界里面，企业只有严谨地对待不确定性，才能取得成功，才能取得进步。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边缘竞争》，作者香拿布朗以及海瑟琳 M 艾森哈特，由商周出版。